东的阿娘夫人下，那落实的大事都证明神，他与那丁月珍结发为姊妹，共起同事与同饮，是一个把你灵梦的我姑。 共同生活至于五年，在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苦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起。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呀，杨玉珍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爸爸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得知甄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裂的了，贴到了不想干活。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加上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向还有一把手盘了海，晓得吧？搿张洋钿都别住了那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神已经把你拉住过来者。但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别住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这样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别住娘了。葛末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有哪点子娘，三个别胡子的泥巴是讲唧唧活个呀。他就邢芳芳肯吃你两万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搿个事体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时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家务去送急诊。谁彩花那么子也好了，怪他子五早我们就一夜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食苦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的勾点心，大致着事物，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见面，搿点面包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啊，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头啊，改好了这样头浪向，搿只心都是辣胸口头路，平常辰光多追追点点路，也还加点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瘫子下来个这个。 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咋？ 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交关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哈子啦？哦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啥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完结个做。哦哟，阿弟啊，那个药呢？药阿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头那么想侪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袋子一把药，三十滴么三十粒，三个菜肉头上啊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弟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克服出这哈子眼子， 是讲一头布要吃子，我去永福上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拜的还走哎。眼睛脑子两里呀，偏过来，嘴里向一说，喜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牙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快 给，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快给，那么那这孩子啊，才来这里进洞门，嘿，里向只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嘛。阿姐呀、你俩高头三口吃喝等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今朝开庭，新方方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养女婿们们一定要去那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那么至少昨日子他谁带着上海子了？ 哎， 上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还乖。 哎呀，妹妹啊， 妹 夫要忘记他呢。 那。 新芳芳的三句话的还是李爷家说呀，你晓得罗书生剧作青龙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惜个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透明的新芳芳，谁敢当你随时有告呢？这些都有今朝个种事体么？阿姐啊，大初辰光个水袋子一拉地呀，拿你劈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么，谁凡事大。接着问， 嘿，还要挂在侬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男呢，阿是啦，有本事么自家演，不本事么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么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官司，带着大德云大福云，我一点点把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向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把你俩搞的个命运是 哪哈家？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说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俩搞的，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先生了下，那现在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欧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介绍不恩的前头，阿拉上海，我搿张笔据买不值金彩屏搭钱彩花，为得上俗，哎，不利发言。介绍自家儿子大刚是吃得情方放辣辣袋里哎，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情方方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带我水里向答应搿场官司不让我生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周公们啊搞外遇闯宫，搿把大石头是三面筐。哎，就说现在啊，居然被你大胆子目的，阻止秦芳芳的阿婆辣海子，昨日子的陪着秦芳芳到上海来，还关着儿子亲自搞一道陪得来，沈荣家就是对大刚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仗，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够帮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哈哩。今朝一听着，三高的王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跟儿子讲。老师先说着高跨脚步，王正前头追，想什么？娘，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夫妻也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搿么等歇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搿些人光谁发破子，就该子法官个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只？现在么心两三接错，所以最大该得法院门口贴门跟谁，搿只头堆进里向一头。 谁彩花眼睛就好见得嘞？你对自家一头么，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啥已经看见哒？那是说走俩来不及走啊？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着？ 哎呀，你来得谁来着呀？这种光景么谁胆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个子？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十三万，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阿们手头有几桌热锅？ 奶奶， 那老法官回去呀？ 啊， 这一面。 米妈呢没也没了了吃一下喂 哎呀呀妹妹啊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心里难过嘞总不吃 钱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来着呢 没十五年 阿哥有个 没啥人光带上海来个家 十年谁来个呀 根本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家里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那发汽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嘎啦啦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还是还来骨头在手指下来，一到上海就麻子下来，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这一股子来个了，还是打个三九的一的来个家？ 小九的， 嗯， 阿姐呀，我一分钱跟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九的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那我芳芳，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说新妹子 啊， 那到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不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的 啦。不要忘记他娘，难得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哎。 好的，阿弟呀，不过难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闲话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肯定是个弯，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头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的。 还在个，总是今天去讲理在。搿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打邢芳芳一道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新娘真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急嘞？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么时常开个，法院里倒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么？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五两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着是金武堂五香中点，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不吃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讲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话才没得嘛，赶紧上来再玩。 现在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要是弄进菜坪上捞了，阿姐啊，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朝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弟呀，到狗血辰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载。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说个闲话，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子喂。那么你倒说说看呀，眼睛的那个事体嘛，那还办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为定节。阿弟呀、啊，那咱一桌是嘎罗西呀，一天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都应。哎呀，那阿弟呀，叫太监不着十步米，那要投几块个？ 哎呀，是新妹子啊，本来这个一说是我们新阿拉个职位。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年了要是大恶，看上去该打官司。但我去上不少子女个 灾难， 谁猜我是真的了水家冰冰硬个这样，用作了是努力一让一拉么？现在我一让拉不脱。阿姐呀，你拿个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事体到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上个灾阿是啦，只怪你两高头的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可还是干完。趁在代理下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下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刚你们这个恨子落就刷刷个猴子 对呀、 啊啊、 个种样子哦，我随驸马。 秀子，秀子，秀子，秀子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举了难受哩，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举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嘛，我话有这个交代，细子嘛看一眼也比个在。 阿弟呀，听着呢，你俩上海话嘛，讲我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考嘛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考考吧。 金彩屏的手脚干么讲话多？抓到一把枪过来，努力狠得八分四在盲阵地上一躲，两只脚了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闪个张纸头已经打来着，不走的来带钱财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怎么这样的本事？那家 谁采花是开心哦，一是拍手，一是舔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有里张通知书打来八分四三，这西方嘛人人为别，各有巧妙不同，叫啥能金彩屏？能有一套，我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讲神的个恶人，为非要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史上来努力抓到一把胸部， 谁猜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枪枪了啦！ 哎呀呀， 你个把红心， 你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睛。 你那个心思，那一种心 也一种苦啊！你看上人来不上面， 上来个头， 冲那个军， 我们寸金不敌， 我的魔鬼杨辉， 用三用四 不战胜客， 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水，多少吃上子点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李武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叫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 对这两种东部孩子， 这个 别来管。 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姑奶都叫不是吧，等你开店 开啊，边上去啊。 我得了一头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哈子呀？ 一头来个， 一头来个。 两高头对门前那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如上，鼻梁高如天，一对小酒一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条美分明，年纪年少是朴素见真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你是少年， 邢芳芳。 啊，芳芳， 你都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个？ 傻西瓜，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谁采花？金彩屏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爷娘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着呀。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娃娃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介绍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晒过只面呀，这个样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变质噻。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滋味。 爸爸，我是谁彩花。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屏，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没？ 你们白宫那个的呀， 婶婶。 哎呦，不够到噶， 娘娘。 哎呦呦，太家来子。 你十几年分口气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搿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倒啥个味道哇？ 哥哥， 阿姐啊，搿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弄得搿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喊我才是福多无大利满身，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搿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芳，那天怪你罗青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妇来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呢，你都娘娘的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转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搿种日子是不晓得哪还过下来的呀。你不相信带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搿种日子是真比往里为也苦啊。 阿芳，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粮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把送破嘛，既然你认识错误而且了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娘娘，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钗瓶下口玉肌一个不错，身姿美好。但是彩花妈妈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那定心汉子呀，跟我们见他起来，百姓比那为爷深刻，为爷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这挂金家风是话，所以子子孙孙心大美，我个汉男人以为得进来。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屏好不？我的脚带也不灵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大大，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线不到正然的呀，怕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先要放烂漫病的呀，现在也浪放漫病的，怎么？爸爸。乖跟大弟们，总归希望你能够牛两年个。 Thank you. 吃惯。 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比呀。 得出句不闲话来，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真是会金亏了。好，三我们来，哼， 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能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价啊，这就凑够子机会再玩。哼，妈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们的，我也是的。 罗师弟啊， 好的，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用不着恁来托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口的事，别拉去， 俺不要开台的。 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能到个臭子里啊，统统在要接楼。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些我真倒霉死了，像啥子个人子？既然要接楼，算了，把侬搬个门第，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接楼接楼呢？ 哎呀，大头辰光来讲乖，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侬个啥逼猪马真后里向一刀头，还是你说干？ 哎哟，都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到；现在人光多打一步，难道这才是猪八戒我难到？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人，我专门的说句话呀。我等着深深在当时里个打了孩子呀。 芳芳，猜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妹，你弄个张笔据，是为了没办法，这还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以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没办个张笔据，那爷女婿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对呀，大早晨光，你阿三弄的领过来嘛，我把你娘娘在了了下面 了。没真问， 这家亲爱母都没有根有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女的身份，哼，我不许记得你拼命。 阿芳， 你为在门里弄个啥笔具，吃豆糕的不个手高。 爸爸，害得侬同弟天天外头人买，情愿不来。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黄鼠狼们，情愿都带了个黄浦江里去管。 地上个绿树山都乌里拉拉暗黑些，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擦脚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达里都一点点分晓得，搿么呢？有心来江边奔走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啊，本来有两双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台地站嘛，我也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搭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噻，太爱咋地噻啊！听啥子？芳芳当个你大哥已经单子几个噻，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难呢？啊！这个今天里向来一片的两高头登记摩的五口嘞，光不得你也是，牛栏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了还问。这个他头里发昏，胸口发闷，欧上落飞翻出来嘛，过弯去的一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灾！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种事体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现在用个美奴计呀？咋晓得一个种事体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嘞了哇？我个小鬼马上要算是复仇了喂，我哪位分下上个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亲人啊，你告诉我大子一旦去买啥子，我分了给他一个中辈，这个中狗辈子呀！ 哎呀呀，小鬼多个呀，你们得天天弄上去来给记者。那么叫你娘你自在高头遇到哈苦法呢？ 你老可没人高兴， 我那是老母亲的。 两高头一日哭一日呢，就像边上邢芳芳眼里的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才是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幼稚。你看李德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表演，真是人地三家费又可负累。给他所有的人在了浪口三个口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子。娘娘，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着我来。有什么讲？现在连每一句闲话侪是同地讲。所以谁彩虹到金彩屏三公两上次法庭要进行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罗十三的心态跳得好龙口，哎呀，眼睛关子完了，三句话里不知要讲啥么子咋，性命交关个。老乡，你都激动只眼睛盯了李老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邢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就说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住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呀，你手里也是俺伤心了，我有什么罪？你两家头的因为他一伤你心在阿是了，你可没别哭啊。要是是这个嘛，弄你两高的狠狠见批评一顿，让你受罪解忧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姐姐嘛，你才够接待的呀。来，你大娘啊，打到重庆，别睡我，老娘，来看见看见啊。 是，今朝谁解忧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波，不必 楼分分，你们分你家有做得好，一生是法 家来，是为自家隔壁家当的。 是， 你读口错子，我有一张信，可以操办自家的幸福。我根本不隔壁同意。 不不不，你也是啥人？ 谁不上街过家，只有四合几十。 啊，谁不上街过了过家，你？ 金彩萍恨得了我妻子，真正上街的还没哈，过落去一代事，娘奶罗书生还是依然苦。 这罗书生还老天家子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你同意给上轿噶？那反感个同地，爱感个人，哎呀，爱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呀！你上次那都大灾万苦嘞，娘。 是万块洋钿，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我可西高浪下五百个种英雄汉后，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来来来来来，开定铃声响，邢芳芳眼里卡卡口袋里这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庭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刚的陪同弟哦，硬是一块布冒着你下去，只走不听你叫我五家 十万块钱财先上街。 他人都会有点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八一年八句的问个， 神明之辈大本为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一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 Yeah.